但美國時至今日依然沒有採取永久性的措施。汪文斌強調，這種自己生病卻讓別人吃藥的錯誤做法沒有建設性，只會干擾中美進一步執法合作，敦促美方尊重事實，更多從自身查找芬太尼濫用問題的原因，客觀公正評價中方所作的努力，而不是轉嫁矛盾歸咎別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所羅門群島外長馬內萊通電話。王毅說，所羅門群島首都早前發生嚴重騷亂，騷亂背景複雜，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趁機抹黑中所關係，試圖顛覆中所建交成果，完全不符合所羅門群島人民利益，注定失敗。所方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有力回擊不實指責，中方高度讚賞中所關係經受這場考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牢固。馬內萊指出，所羅門群島局勢已經逐步恢復正常，所方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將繼續堅定奉行一中政策，這個是發展所中關係的政治基礎，所方有責任全力維護在所中國公民和中資機構的安全和合法權益，願意和中方加強協調合作，切實維護多邊主義，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覆蓋廣東，同時華中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朝抵達華南沿岸地區，該區天氣顯著轉涼。下午四點，超強颱風雷伊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大約70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菲律賓並進入南海南部。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明朝氣温大約21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3度，初時吹和緩東至東北風，明日北風逐漸增強，稍後顯著轉涼，晚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展望隨後幾日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早上清涼，氣温降至14度左右，下週初至中期多雲有雨。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475点，升54点，成交金额13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12点，升8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2.6跌3.2，药明生物88.05升8.95，美团238.4跌3.4，阿里巴巴120.7跌3毫，盈富基金23.66升8仙，恒生中国企业84.72升2毫，比亚迪股份276.6升5.6。药明康德140.2升9.2，京东集团290.4跌9蚊，中国平安56.9升3.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79，瑞士法郎8.461，欧元系5.611，加元6.102，新西兰元5.314，欧元8.83。每百日元兑港元6.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66点，升606点。港金报16620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3美元，卖出178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12月16号星期四的骚动音乐。 你好啊，唔好剧透我啊吓。 唔好剧透啊！ 唔好啊！ 唔好剧透啊！ 我尽量呢一咧，我都完全系同人少接触啊，即系面对面 high 完 bye 就算数啦，咁样。 系啊， 食饭都自己一个食啊！我而家我好怕，经过琴晚啊，我收到好多 message， 我好怕，而家瞄晒所有 group 啊， 主动出击咯，你去剧透俾人听。 我琴日不停咁样同人哋讲咯，哇，真系好爆啊！跟住佢哋谂住闹我啦。我话啲场次好爆， 因为啲人 smell 到以为你准备会穿崩啊嘛， 系啊系啊。咁、啊、但系即系喺即系经历咗呢个，你琴晚晚上有冇去 未 去追呢个热潮先？ 未有时间啦、 啊。你去咗边啊？咁 寻日诶，寻日咧又去睇， 又去睇咩？你唔好剧透啊吓！你睇咩先？ 我去睇 show 嘅，但系一个好耐冇试过嘅体验嚟嘅。 O K， 睇咩啊？睇咩？ 首先听个场地，你已经即刻觉得我个人唔同咗。 嗯 嗯， 香港大会堂， 喂，唔似你去嗰啲地方、啊。 喺现场见到好多嘅朋友都话你唔似会嚟呢度。 系咯，你真 早几日先喺度嘣接嘣接，今日嚟大会堂咁。 系咯系咯系咯。 因为咧系有一个香港本地出色嘅，已经可以称之为一个音乐家。 O K， 咁就叫 Daniel Zhu。咁、 哦、 喺一啲流行曲嘅作品，大家有机会见过佢嘅名字嘅。 嗯嗯嗯。 我印象中记得嗱，譬如丽英嘅 Freerider， 你会见到佢嘅名啦。 系。 跟住 QVT 之前张专辑里边 ，QVT 又会有佢啦。 系。 因为佢都系喺外国读音乐，跟住又翻翻嚟香港。 系。 咁亦都有好多佢认识嘅音乐人咁。咁、 嗯、 所以佢寻日就有一个钢琴独奏会。 钢琴哦，即系佢 main 主要系玩钢琴嘅，即系头先你所提及嘅一啲歌曲，佢系咪都系负责钢琴嘅部分，定还是佢连编曲啊咩啊？ 编曲都有噶，我有嘅。见到佢， okay？ 我话最估唔到就系知道佢有玩一啲即系钢琴， 嗯， 有 jazz， 但因为就咁讲又好似定性咗，因为其实佢又不止限玩 jazz 或者点、 啊、 ，classical 亦都不止限于嘅。 嗱、啊，呢、這个都正常嘅，因为其实一个即系作为一个音乐人嚟讲咧，其实除非你真系玩到好专、好专、好专，如果唔系，其实而家涉猎嘅范畴其实尽量多都系比较好嘅。 系啦，即系佢会玩 jazz 啦、classical 啦、跟住 pop 嘅都有啦。但系你要幻想，头先我提过一个例子，就系丽英嘅 Freerider， 大家都会。你而家回想翻， 就係 Freerider， 好重嘅電子噶 嘛， 所以我嗰次見到佢嘅時候，第一次同佢見面應該係喺本地一個 Jazz Festival 啦，咁大家見到面嗰陣就。朋友介紹佢係 Daniel Zhu， 哦，你就 Daniel Zhu 啦，終於見面啦！我寫訪問即係提到講到，咁了解咗，即係傾咗偈之後就哇，咁你嗰一首玩到 Freerider 嘅嗰個類型就同之前 好唔 jazz 喎，係啦，好不一樣啦咁，咁即係你會知道佢通曉嘅 嘢好多啦， 係好闊啦咁樣，咁然後就佢，所以尋日就去。去咗即睇一个钢琴独奏会啦。 但係佢琴日嘅钢琴嗱，我纯问咗先吓，你琴日睇呢个钢琴独奏会，佢有冇话都係拎一啲乜嘢嘅类型嘅歌先？ 冇㗎。佢完咗之后，佢有讲一番说话嘅。佢话今次甚至乎同佢一起即个 coordinator 啦，叫做佢刻意直情係想练 jazz 呢一样嘢都掹走。 哦，即係可能 classical 啊、jazz 啊各方面嘅嘢都 掹走晒。佢有一个 term 我唔记得咗，叫做咩 pose， 我唔记得，对唔住。 O、okay, K， 你唔听书啊？人哋咁细心讲完俾你听，你唔听书，唔紧要。 即系佢有一种系咪 pose modern 咧，定系点啊？系啦，即系类似。 仲要 pose modern 都好 modern， 仲要 pose modern 就好未来噶啦，嗰啲嘢。 系啦，即系佢将自己嘅学懂嘅音乐。嘅範圍，頭先提過嘅嗰啲融合咗之後，結合咗一樣屬於自己嘅嘢、 啊。 而嗰一樣嘢係冇一個 冇一個 song 可以定義。可唔可以咁講？其實佢係一個比較實驗性啲嘅音樂會咧。 可能係係啦，因為呢一個嘅鋼琴嘅世界，小弟就不通曉啦。 哇！佢讀 Berkeley 嘅喎、 哦，係啦，嗰陣時佢就係喺 QVT 訪問都有講過，即係點樣認識而做嗰隻碟嗰陣時，就係因為喺 Berkeley。好似 Daniel 就係新生入學，跟住你知就要去做登記㗎啦。咁喺嗰度嗰個學生大使 Ambassador 負責嗰人就係 QVT 啦。咁、 啊、 即係咁樣認識，係、 啊、 啦。都係嗰次佢哋訪問嘅時候講先知道，係啦。咁知道大家都係嚟自香港，跟住相認，咁啊相識咁樣嗰啲， 就有咗呢個緣分去做音樂。我亦都不得不講就係咧，我發現其實。最近年新生代嘅一啲音樂人咧，真係好多都係喺 Berkeley 出嚟，而 都是真的挺全能的，这个是一个挺明显的现象来的。即是例如之前看例如可能近期大家会比较熟悉一点，可能是 Gary T 咁样啦。即其实他都曾经在我们的访问中讲过，他自己是即是你平时我们听他可能做一些很盈盈地有少 hip hop beat 的东西，但其实他跟我他都说我做情歌都得噶， 系啊， 冇人 抒情嘢， 系我做抒情嘢都得噶咁样。 系啦，咁跟住系啦，即系个 background 大家就了解咗咁样。咁但系好耐冇去可能即系大会堂等等嘅呢个场地去欣赏音乐啊，即系一段时间都系喺翻一啲流行曲会出现嘅场地度睇啦。咁其实。即尋出門口之前咧，都已經諗究竟應該要點樣樣著， 使唔使試正啲咧？ 我自己覺得要啦，因為你要尊重嗰個 場合 啦。咁雖然最終我尋日著嘅同今日嘅差不多啦，黑色嘅衞衣，咁但係嗰隻色即係你唔會太過花枝招展，唔會好 colourful， 即係唔會好 hip hop 咁樣嗰一類啊。 即係寧願即係個通係比較簡單啲、 低調啲、 低調啲咁樣嗰種咁樣，係啦，咁樣入去已經會有咁樣考量。咁然之後去到嘅時候，雖然晏咗去啦，咁但係都睇好似睇劇場咁樣樣，佢哋都會分一啲一節兩節咁。咁如果你遲咗嘅話，會即係尊重表演者，都尊重觀眾 入場啦。 係啦，等佢可能完成咗嗰一個曲目或者嗰一場戲。然后你先至再入场嘅咁样，咁去到跟住就坐低，咁然后喺嗰度有一种好有趣嘅感觉，你系会望住啊个楼底好高一个咁样嘅空间，呢一个地方嘅设计就系用嚟听音乐， 系啊， 佢嗰啲即声即 acoustic 上嘅 design， 系啊，佢啲声点样弹嚟就系特咁样设计噶嘛， 系啦，跟住我听下就发现系，佢冇咪噶， 吓。哦，就咁部钢琴就嚟噶啦嘛， 用个钢琴里边嗰个声，跟住一撞出嚟。跟住就成個音樂 就已經有曬啦， 就聽住啦。 哇！好似發現新大陸咁啊！ 即係呢啲係井底之蛙啦，因為我承認小弟井底之蛙， 唔係都正常嘅，有都正常。因為嗱，好老實講，我亦都深信好多聽眾都未必有經常有呢個體驗，係真係入去大會堂嗰度真係聽一啲咁純粹嘅音樂表演嘅。你上次去係幾時啊？ 我有印象就已經係中學啦，因為 你一樣， 因為嗰、那個音樂老師話你哋要去睇，然後下個星期。唔止一個月後嘅功課就要攞翻張飛翻嚟，我唔知係咪嗰陣時個 syllabus 需要啊 ？OK， 需要去現場體驗一啲嘅音樂表演。 嗯 但係嗰陣時我唔記得可唔可以睇流行曲嘅 concert 啦。總之我係有入去睇嘅。 OK， 我有印象睇過一次咧，就係一啲電影嘅 soundtrack 變成咗一個即係 orchestra 嘅表演。我唔記得係咪就係中學嗰次 睇啊？呢啲 嗰次好似睇《哈利波特》㗎。 哈利波特好似近年都有， 定系星球大战 呢？呢啲都冇得输噶啦， 是但一样嘅就系，系啦，即系佢哋就会用咗电影佢，因为其实电影里边都用好多即系 古典嘅 theory 啦， 戏啊， 管 弦乐啊嗰啲。 最简单就系哈利波特平时大家听嗰首主题曲已经系啦，一个好嘅例子啦。 系啦，即系对于一个平时好中意揾 soundtrack 嘅人嚟讲，睇外国电影你揾好多都会有 系 呢一种嘅，特别啲好 epic 啊、好 classic 嗰啲电影咧， 系啦， 哈利波特啦、星球大战啦。 我觉得有几个题材比较容易入口嘅，例如系呢一个迪迪尼啊。哈利波特啦，呢、這個 Final Fantasy 啦，跟住仲有呢個吉卜力啦，吉卜力係正嘅，吉卜力又係正，同埋佢嘅類型亦都比較多啲啦嚇。咁、啊、然後即係吉講緊吉卜力，即係宮崎駿啦，大家如果容易啲明白就係、是。跟住然後仲有咩咧？係啦，我諗頭先你都提及過呢啲係，我諗我亦都其實佢哋經常都會搞類似咁樣嘅 show， 大家留意就會知道。 係啊，咁你就會聽到。一種咁樣嘅聽音樂方法，咁我覺得喺佢哋 design 呢樣嘢，有時佢哋都會講嘅。完咗 show， 又可能負責人都會出嚟講，就係、是等，因為好多年前啦嗰陣時，我唔知個風氣係點啦，佢都話揀一啲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嘅一啲電影音樂，放喺用呢一種嘅表演方式，希望吸引大家會進入呢一啲嘅場地，即係唔好令到個門檻好似好 高咁樣， 係啦，等大家慢慢去識得去聽去享受，因為嗰啲老實講，你聽成晚係唔會有一個人唱一句歌詞， 係㗎，即係由某部分可能少去 聽純音樂嘅人嘅朋友仔可能會覺得啊，好似有啲嗰啲好似有啲長喎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未免都係一個放鬆嘅好方法嚟嘅。 所以覺得係好有趣體驗，你又可以真係上網揾，其實好多本地嗰啲已經係音樂家啦，可以稱之為。 甚至乎小提琴啊或者管弦樂團，大家都係可以去睇睇嘅。 系啦，呢个系小弟一个新嘅体验啦，系啦，只能说音乐嘅世界太大，我哋真系冇可能听得晒，无时无刻都有新嘅嘢可以发生。 但系唔知道如果喺大会堂度听电音会系点咧？应该都应该会精彩。 佢唔俾你搞，个设计唔同啊，因为系啦。而跟住嚟听呢首歌，呢位音乐人嘅歌，我都觉得几似一个电影啊，系啦，佢系 Lester Lamb。聽住佢嘅 Deep in my bones How did I end up here Did I fall all the way Memories sigh Can't traceThe darkness spread the fear that has been in my way Can hardly feel my fingers running through my face I'm losing senses floating in the midst of space Where am I now?Hear a thousand words Could there be ghosts residing still Hope to see the light between the skyline sigh To hope it's near I can see the light, it's floating by my side. My hope is me. Lester 的 D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香港警方及证监会联同新加坡的执法机构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以唱高散货方式的跨境做事及洗黑钱集团，两地合共拘捕十人。警方說在本港拘捕九人，在他們銀行戶口凍結大約4800万港元的資產。新加坡方面拘捕一名女子，凍結大約2500万港元的資產。涉案造市集團在本年初開始活躍，串通本港三間上市公司的高層作造市行為。涉案的三隻股票在短期内被犯罪集团推高股价2至6倍，而犯罪集团和涉案上市公司高层大手沽货之后，总利润超过1亿7600万。证监会说涉案集团在社交平台开设投资教室，声称有免费证券贴士，博取其他投资者信任，甚至会夸大表示跟随贴士会买到首期或者买到一架车。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8至10月的4.3%下跌至9至11月的4.1%，跌幅0.2个百分点，是连续9个月下跌。就业不足率由1.9%下跌至1.8%。统计处话，同8月至10月比较，9至11月期间，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不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下跌。失业率方面，建造业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餐饮服务活动业和艺术、娱乐以及康乐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在本地疫情维持受控下，本地经济及劳工市场情况应该会继续改善，社会必须努力实现更广泛的疫苗接种，并遵从防疫措施，为全面经济复苏打稳基础。葵涌石梨村石库楼有一名70多岁男子腹部中刀受伤，送院清醒，一名大约70岁男子涉嫌伤人罪被捕。事发在近中午，警方接报大厦保安员表示，有两名男子在升降机大堂争执期间，有人以接刀施袭。警方初步了解，伤者事后向保安员求助。超强台风雷伊吹袭菲律宾中南部，超过90000人紧急避难。气象部门说，雷伊下午1:30登陆南部石亚高岛时，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95公里，是今年吹袭菲律宾的最强风暴。警告强风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大雨亦可能导致大规模水浸和山泥倾泻。菲律宾红十字会说，这场巨大风暴令人恐惧，他们亦担心气候变化会令风暴变得更强烈和不可预测。本港天文台预测雷伊会在未来1-2日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星期日转向偏北移动和逐渐减弱，但其后路径及强度仍然存在变数。和雷伊相关的云带会下周初至中期为南海北部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朝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和缓至

算我未来很璀璨。 即系 Misha 嘅新派台作品。 大卷期盼 叫难到我还未够难。我想我哋一生人当中总有啲时候系会耷低头向前冲，直到几时识得抬高头醒醒呢？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想偷走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吻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将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现，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恐都不再遇见。我后悔追忆追到最成甜，就扮作失忆中翻找碎片，回头像周合成美。抬头上有样眼就当多一种永久记忆不难，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就学会追忆追不追成甜，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再遇见。 Eagle Chan 的派台作品叫最好好好讲再见。先一节新闻报道回来，将会有泳儿的访问听的。 世贸中心昨日的三级火仍然有三人留院，情况稳定。本台发现部分办公室楼层房间门打开了，也都有楼层前往后楼梯的门被锁上。商场因为翻新工程关闭消防装置。消防顾问梁锦德说，虽然法例没有禁止因为工程而短暂关闭消防装置，但会有程序规管。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华中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会喺听朝抵达华南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下昼四点，超强台风雷伊集结喺马尼拉东南，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北风逐渐增强，稍后显著转凉。

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之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峰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奔神死了，这位嘉宾呢开始我们有个趋向是将他的名字塞去歌词里了。 是啊，今次我们连他英文名字都玩了。 Win 是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 你刚刚是不是有尝试扮王杰康？ 我知呢隻歌啊， 有聽過係嘛？ 我有聽過，係王傑嘅歌。 係啊， 係啊。 但係我唔記得咗前面嗰個 Wins。 分離從來不易。我哋今次擺咗 Wins 從來不易。 係啦，得得得，你我多謝。我就估到你用英文嘅今次。 係啊，頭先我開麥之前咧，你已經估有英文啦。 係啊，最近我有睇你哋嘅 IG。 係啊，見我哋成日都嚇，即係攞人哋啲英文名啊，講嚟玩啦。 證明我哋都開始山窮。水 樽又冇咁讲，我哋开始咧向新嘅方向进发嘅。 Okay. International， 冇错啦。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有边时永贤嘅。 Hello， 边时？ 咁我哋行个礼物俾你望下先。 哇，呢一句好有霸气，我觉得写出嚟都 系啊，可以过目一下。 唏嘘啊，从来不易啊，真系不易嘅。 系啊，咁咧副题系，因为我哋监制话咧，佢自己唔系好满意呢一卷啊，所以咧而家访问嘅时候咧，佢喺上面写紧另一卷新嘅俾你。 系啊， 一阵完访问就会有一卷全新嘅落嚟噶啦。 冇错， 但系同一个字，佢 同一个字，佢会写得再靓啲。 佢自己写完之后觉得好唔满意啊，因为 OK， 有追求嘅咁样。 有追求，好，从来不易啊， 从来不容易啦。所以点解头先都会开麦前又同你讲，就问翻永贤有冇以前你嘅作品，你自己觉得难度真系比较高嘅作品，自己谂翻咧，即系呢个从来不易，我哋就系咁样去演绎啦。 有嘅。咁你突然间谂，我叫问我就第一个 pop up 就系我第一只真正嘅快歌跳舞嗰只歌咯。 咁十二个我 系啊，哇！你咁犀利嘅， 因为我因为我都系谂住估， 你都系估呢只 啊？系即系我估对于你嚟讲难嘅，可能系呢只快歌咯。 系啊，难啊，系、啊，同埋个艰辛系咁。排舞啦，第一次咧，但系我又好想啊嘛，咁跟住嗰阵时我要减肥啊， 哦系， 系啊， 就是、因为为咗要有跳舞嗰啲元素嗰啲，所以要 系因为件衫要露腰，系，咁我就想有啲腹肌咁样，咁、我就嗰阵时真系、差唔多绝食咁样，而家谂起都好癫、即系可能每日净系食菜同埋饮我饮一样我好中意嘅嘢就系、是、香港嘅奶茶啦， 系哇可以饮奶茶都 可以饮奶茶， 咩茶酒咁样 嘅，又唔使系啦系啦，但系我就净系食菜啦，咁同埋我嗰阵时做辟谷咯，辟谷就系按穴位，佢就话按咗之后咧。你就唔會肚餓嘅，驚呃人有冇勁肚餓？ 我想知道， 我都想知道。我問佢話撳邊度可以唔肚餓？可以兩日唔食嘢喎， 又可以 keep fit 又可以慳錢啊！叫咩谷啊？叫做 谷啊！但係有呢樣嘢嘅，即係我唔知係咪人哋會 work， 但係我係 咁日日都覺得勁肚餓啦，跟住又冇食嘢，又好凍啦，跟住又排舞啦，咁所以嗰段時間都真係好不容易咯，我覺得冇啖好食。 維持咗幾長嘅時間要去 prepare for 嗰個身形度去？ 我諗都要個零月咯，其實、嗯、其實都唔算好長嘅，係咪啊？如果真係講減肥， 我覺得係減得快，但係其實你會覺得嗰個零兩個月係好難嘅。 係啊，係 啊， 因為你仲要餓住個肚喎、啊，你仲要跳舞喎、 啊，係啊，係 啊，跟住又只可以飲果汁啦。 係、 啊，跟住因為你飲果汁係水啊嘛，咁你一食少少你就覺得個肚好脹喎，跟住覺得好內疚，跟住又唔食啦咁樣。因為其實我本身都已經瘦嘅啦，只不過我想快啲有嗰個線條啊嘛。 係 啊，係 啊， 啊。 但同步嗰段時間，除咗 keep fit， 又要练舞， 系要练舞，系啊系啊，咁所以系应该都有啲体力透支咯。但系因为第一只快歌嘛，好、哦、认真去处理啦。咁啲衫又比较激动少少啦，嗰件衫。大家唔使去睇翻个 MV 啊。 但系 我 唔觉得咧，即系 咁讲啲人想去睇 呢一句呢一句 系啦， 叻啊！ 大家唔好去睇泳儿之前十二个我嘅嗰个 MV 喎、啊，记得。 跟住突然间听日个 MV 嗰啲 view 数爆多咗几万出嚟， 或者佢公司会 post 翻，有时都会咧 post 翻一啲之前嘅 MV 但系靓版咁样咧。 但系其实嗰阵时，因为即系咁样去饿住个肚，又要跳舞，其实唱歌即系唱起上嚟，我谂最困难嗰样系冇力唱歌点算咧？会唔会即系都要用力噶嘛？ 都要嘅，不过但系我又觉得有时啲嘢都意志嘅，其实、嗯、即系有时即系可能唔系净系肚饿啦，咁有时你好急要去厕所，你冇得去，你都要顶硬上去唱，咁好多好彩，即系个意志战胜咗我嘅肚饿咯，系啊。 咁呢首系嗰阵时第一只快歌，但系你仲。有冇印象當時係即係可能係公司點樣傾啊、嗯，或者點樣有啲咩嘅 planning， 跟住就覺得、嗯、哦，不如泳兒試下有快歌咯咁、嗯、樣。 其實嗰時係我自己好堅持想出一隻快歌嘅。 O、okay, K， 但其實我而家諗翻，其實個 timing 都好似唔係太啱嘅，即係我有少少係嗰陣時一股衝動去。做，因為我覺得我好多慢歌，咁、嗯、即係有時候做 show 啊，或者想有啲氣氛嘅嘢，我就覺得啊，我冇一個快歌嘅 choice 咯，咁我就好想做。但係嗰陣時其實我覺得我個人未 ready 去做快歌嘅，咁所以係有少少盲，係咪盲頭烏蠅？ 係係，少少盲中中咁樣去做， 盲中中咁樣就去做咗佢咯。咁我覺得並唔係一個，我覺得。我自己未滿意啊！而家睇翻， 但係受到呢個教訓之後，有冇同公司講？唉，都係 sorry， 係我錯，我下次都係唔好。 所以你知道見到我之後冇出跳舞就係咁樣 但係你話嗰時未 ready， 你覺得係一啲咩嘅範疇未 ready 咧？ 我覺得我自己都未揾到想要乜嘢快歌。 哦， 係啦，我就收咗一隻快，其實嗰隻歌都唔差嘅，我都中。但係我覺得我個人嘅狀態啊，或者我又。未係好 ready 去 carry 到隻歌，同埋嗰陣時隻舞，我覺得都其實我係跳有跳，即係我又覺得唔係跳得好差好差嘅，但係我又覺得唔係屬於泳兒嘅風格嘅舞咯。 嗯， 係啊，即係如果可以再揀多次做一次，而家我諗我未必會跳呢個 style 或者會。是唱呢个风格咁样咯，同埋未必会着嗰啲衫。 我记得好似好抢眼噶嘛啲衫系。I'm so cool, I'm the love of school, never lose my balance, even though I'm dating you. Maybe things would be so different, we're right back in you. But I will never know, cause I'm a Libra. Maybe don't we think of stuff,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Why do I stop wondering if it's true? 兩三年其實中間去找一些方向的時候，有沒有曾經又再萌生過一個咦可不可以試一下挑戰一些叫 upbeat 的歌的念頭？ 是啊，有啊有啊有啊，其實我現在做的那些呢都不是說真的快歌跳舞，但都 upbeat 一點的，但其實我心裏面這個遺憾都很想日後去即那個叫做什麼爭為自己爭翻啖氣， 補完翻呢個心願。 係啊，因為我覺得做得唔夠好咯，自己即係有機會可以真係做一隻真係跳舞嘅。我覺得我想係揾一個真係屬於我自己嘅風格嘅嘢咯，而唔係夾硬去因為為做而做咁樣。 或者將來有機會開 show 嘅時候，有整一 part 係跳舞咯。 係啊，係啊，係啊，都會嘅。即係之前開 show 都有嘅，但我就覺得一直我未揾到。嗰種舞種係啱自己咁樣咯， 即係而家都未必有一個諗法，係究竟邊啲貼近你自己啱嘅，定係其實都有啲覺得又可以 試。其實我有啲諗法嘅，而家係啊，即係未必係嗰種大家可能佢未必係一種好主流嘅舞咯。 OK， 但我又未去到話想跳全 contempt 嘅，係啊，可能。未出現過嘅啫，自己諗緊，要再度度佢。 創一隻叫泳兒舞就係、是。係 啦，泳兒 dance，dance dance 咁樣，或者可能好似你之前啲 MV 咧喺嗰個 pops 嗰度爬出嚟，好似 係嗰只都係個 dance 嚟，但係 freestyle 嘅。係 有啲 movement 咁樣嗰啲咯。 係啊係啊。 如果係計其他慢歌嘅話咧，又有冇一啲你覺得諗翻轉頭有難度？ 如果慢哦。我有一隻係都幾我唔知道個歌名係咪叫告白咧？喺我第一隻碟裏邊， 係 遲到大概好過未到咁樣，應該係感應裏邊嘅。跟嗰只咧就揾咗個韓國嘅監製，幫我做嘅。咁我覺得印象深刻係因為即係第一隻。碟啦，跟住特登飛咗個韓國嘅監製，嗰陣時好犀利噶，即係我同 Sherman 咯，一人一隻，佢就快歌嚟嘅，一隻慢歌，我一隻快歌 Sherman 咁樣，咁嗰隻歌都幾澎湃，即係我覺得好似好緊張咯，即係新人跟住。嗰韓文就唔識聽，跟住 又要體驗嗰種錄音過程喎。係 啊，係啊，係啊，跟住可能佢又未必知道嗰份歌詞講乜嘢，我都好奇怪點解，點樣都可以製作到出嚟啦。咁但係嗰隻歌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即係同埋嗰陣時喺嗰隻碟裏邊，雖然係比較 side track 少少，但係我應該好多樂迷都中意嗰隻歌咯。係啊， 因為啱啱你講即係一隻碟裏邊，其實有冇？即係都有種掛住，因為而家可能嗰個大趨勢係即係 single by single， 但係碟嘅話係一個 concept 之餘，可能佢有一啲叫做 side track， 就算冇 plug 都好，但係可以有啲嘗試喺裏邊。 係啊係啊，以前出碟可能係一年可以出兩隻碟咁樣，即係而家就真係珍而重之。我三年都未出碟啦，咁所以而家都即係。 真珍惜呢個出碟嘅機會啊！大家要， 係而家我諗大家都會好期待，就係你依家嘅一啲系列等等變成咗一隻碟嘅時候。係 啊，我都想啊。 係啊，即係可以順住咁樣去聽幾個系列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希望。 呢、这个部分咧带嚟泳儿两首作品，包括有《十二个我》，同埋啱啱听过呢一首有《告白》。我哋先听一节六点半嘅新闻报道，转头翻嚟继续同泳儿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八至十月的4.3%下跌至九至十一月的4.1%，跌幅0.2%，是连续九个月下跌。就业不足率由1.9%下跌至1.8%。統計處話，同八至十月比較，九至十一月期間，大多數主要經濟行業不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同就業不足率都下跌。失業率方面，建造業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餐飲服務活動業同藝術、娛樂及康樂活動業。銅鑼灣世貿中心昨天的三級火仍然有三人留院，情況穩定。本台發現部分辦公室樓層房煙門打開了，也有樓層前往後樓梯的門被鎖上。商場因為翻新工程關閉消防裝置。消防顧問梁錦德說，雖然法例沒有禁止因為工程而短暫關閉消防裝置，但會有程序規管。警方在流浮山近下白泥一带发现51只猫狗被困笼内，并检获一支阿叉和大约1000粒铁珠，暂时未有人被捕。水警根据线报，昨晚在香港西南水域展开反罪恶及反非法入境行动，在流浮山近下白泥一带发现有一架无人看管的客货车，怀疑和走私活动有关。警方亦都截查另一可疑客货车，期间被高速冲行，警方擎枪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在18个蛟笼入面发现有28只猫、23只狗、阿叉同铁珠，检获的猫狗已经交相关部门照顾。天气方面，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听朝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北风逐渐增强，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早上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就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窗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水慢车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排到近纪元。另外，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一段车龙排到接近红山广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正常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松屋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3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30至晚上10:30，记得投票。 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空洞。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 今日苏龙音乐继续有泳儿喺度嘅，咁啊头先嗰句啊 ，Win 是从来不易，即系都讲紧你以往嘅作品，觉得有边啲难啊？可能你都听得出，我哋系特登咧唔俾你拣而家嗰啲嘅， 因为而家每一只咧都每次都系话一只比一只难唱啦， 系通常都系噶，每一次上嚟都话系啊，其实呢一只系我唱过最难唱嘅一首，通常都系咁样讲。 不过下一只我准备紧录咧，又会好难嘅，我自己都好紧张，因为上次做完荆棘壳，我哋咪后影相之后都已经问你下一只嘅时候， 嗰时做咗未？ 嗰時你已經話準備錄噶啦，定唔知當晚已經錄添噶啦。上次做完荊棘害之後，咁而家就知道嗰一隻就係沉溺啦，就係你最新嘅派台作品。係 啊，係啊。 咁一開始咧，我同阿斌咧就會估關於呢一首歌嘅嘢。 OK， 係啦，然後交俾你揭曉佢，我估一樣嘢啱唔啱啦？ 嗱，我估先，因為咧我都覺得我估嗰樣嘢同呢首歌概念有關係嘅。我覺得咧係因為 Vince 當初即係可能去做呢首歌嘅時候，大家可能都已經傾好咗，好啦，咁我哋今次個主題係關於一個沉溺的主題，咁然後咧嗰個 melody 寫出嚟嘅時候咧，就係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好難追落去添。我而家 係你唱唔到係正常， 唱唔到啊，唱唔到。但係就係一條，因為好少寫歌咧，會係一條斜線咁樣走落去，向下走。咁通常一係向上走，一係上落上落上落。咁我覺得係其實呢一句個設計就係因應翻沉溺個主題，所以有一個咁樣沉落去嘅寫法喺度嘅。 係啦，咁我再估就係、是，我咧今次喺嗰個唱法上面，因為每一次聽咧，我都覺得有種窒息嘅感覺。即係如果啲人游水，有時戴運動耳機咧，唔建議大家游水聽呢隻歌啦。 因為會上唔翻嚟啊！ 因為我試過搭車聽啦，食緊嘢聽啦，我都發現其實嗰個換氣係會真係隨住你唱咧，而係有一種窒息感喺裏邊。係、 哦、 啦，咁、 okay, 我想估嘅就係點樣做到呢一樣嘢，因為我覺得好難即係刻意去點樣裝飾佢，我覺得難嘅、我估係真係從嗰個呼吸上面，譬如平時唱一句，可能係即係吸十成嘅氣，今次為咗做到嗰種自然嘅啱啱嗰種感覺，就可能即係吸七成滿，咁樣變咗唱出嚟就會去到有一種哎呀，即係啲氣差唔多用完啦。我覺得係用一種咁嘅方法去處理嘅， 係、okay, 啦。好，揭曉啦，係嘛？ 係啊，讀個揭曉啦。 你兩個都啱喎。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唱不到你都唱到 的。好难好难、啊。这个低音都很低下。 是可以可能先由阿斌的那个位置可能再 elaborate,、就是因为之前都有讲可能是即是辉哥的一些文字开始去建立一首歌。 是。 今次的这个都是是不是由即是由沉溺这个 topic 跟着开始。 是啊，因为我们都是一开始就决定了海洋系列啦，同埋或者关水的东西的。那我就写了好一大段文字给辉哥，我对海或者水的感觉或者我有些经历的。其中一个我就 share 了我自己潜水的一次经历，差点浮不上上面、哦、即有些觉得自己好像濒死的感觉。他就将这件事放在第二部曲咯，就是沉溺那里就讲这件事啦。咁暗至于因为我觉得辉哥和 Vicky 实在的默契太好了，即是当他一知道讲即可能佢知道个 story 啦，系讲即沉落去翻唔到上嚟。咁佢写个 melody 嘅时候咯，相信系特别真系设计有一种即一路 一路跌落去的感觉咯。而我觉得这个设计 是非常非常之好，也很特别咯。 哦，但你那次的差点雨溺的那个经历是？ 是就是在巴厘岛，我嗰阵时就考呢个潜水牌。 哦， 系啦，咁香港考 theory 啦，咁喺巴厘岛就 practical 啦，佢先系泳池嘅，咁泳池冇事啦，咁你就再去即系泳池 OK 咗就即出海啊。但个海唔系喺即系近 shore， 一去就哇 中间 咁样， 先够心玩啊嘛。 系啦，咁跟住之后你要浮上面嘅时候，你就要揿一个掣，就会充气嘅你嗰个救生衣。咁点知我唔知点解我救生衣好似坏坏地。 哎呀！ 咁我想上翻水嘅时候揿极都揿唔到，咁嗰时我好 panic 啦，因为又哇嗌唔到人求救，前面教练又。即系自己游紧咁样，后边男朋友好似唔知去边喎。咁后来我知道，原来佢都发生咗少少意外咁样。咁好彩即系揿多几下，我又上翻水啦。咁原来我男朋友都系嗰、那个未镜入咗水，睇唔到嘢。咁即系嗰一刻我就觉得哇！即系我之后就对潜水有少少有少少恐惧咯，咁所以觉得啊，人生其实哇，同埋觉得好渺小咯。系 啊， 即系哇哇，如果即系好可能就嗰刻就已经。撞神沉溺于大海，系啊，就系呢件事我就 share 咗俾阿辉哥咯。 哦，系咪因为就系讲到即叫做海洋嘅呢个系列，所以就 recall 翻自己同海洋之间有啲咩 story， 就谂翻起呢个。 系啦，系啦。 OK， 咁呢个古仔俾佢之后，其实系咪一翻之后再翻嚟，其实都差唔多已经系有个主题，连歌词都差不多已经有定。 先系有咗沉溺呢、這个主题，跟住我哋呢一只歌已经一开始已经定咗话想写关多少少关于爱情嘅嘢嘅，即系表面上啦。咁所以再之后 Vicky 再配佢嘅 melody 落去咁样咯。 哦， 跟住先再写词。 系， 但系头先所讲即系向下走呢一句 melody 咧，喺 vocal 嘅处理上会，其实会唔会比平时可能向上走系难啲咧？反而？ 我反而覺得是易啲捉添，我即係我對佢呢一個 scale 咧，我係好有感覺咯，因為佢就係同平時唔一樣，我就特別中意咯，同埋佢係好純嘅所有嘢，即係你唔會，我唔知，我又覺得我唔會話 keep 住好難唱，咁但係就講到就係點樣去。演绎嗰种呼吸唔到、好窒息嗰个感觉，就是最难嘅地方咯。所以头先你话，我系咪刻意吸少啲气咧？最后我系选择咗咁做，因为头几个 session 咧都几挫败嘅， okay. 即系唱系唱到嘅。我觉得呢只歌唔对于我嚟讲，即系我觉得佢易 handle 个经济海嘅。咁但系喺个情绪上面咧，就要好细腻同埋好准确啊。咁所以我就最后我突然间就不如试下冇吸咁多气啦，唉，反正都系试下，乜都试下，好似颓咁啊！原来吸唔够气去唱到最尾嗰几粒字咧，系有啲好似唔稳咁样嘅，但系又唔系走音，which is 我哋大家都觉得就系呢个感觉啦。 同埋有一种好想，好似你喺水里边冇乜气，但系你要坚持埋嗰啖。 系啦，系啦。 哦， 你以为你坚持唔到，但其实你做得到咁样咯。 咁啊，头几个 session 话未必咁满意，嗰个唱法上面或者嗰阵时嗰个状态，你仲记唔记得啊？即系带住啲乜嘢入去录啊？谂住啲乜嘢而令到听出嚟嘅时候，咦，好似都未系想要嗰样。 因为我觉得不够真诚啊，那种感觉，因为我知道他很难唱这句，那我会可能用很多东西去掩饰我的不够气，那你通常唱歌你不会被人觉得你不够气的嘛， 是啊， 我只不过第一次就觉得我这首歌不要呼不要吸是很深层次的一种挣扎来的，那我就只是想着哦挣扎的感觉，那我就可能用很多的腔上面啊，或者 technique 上面去扮呢个感情出嚟，咁但系其实系，即系听翻又觉得好唔舒服，啲硬耳啦，即系好似有啲油腻咁样。 系， 咁我觉得第一二个 session 系，我觉得我冇，即系我有啲辜负咗只歌咁样。 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个感情系要直接同埋真实，而唔系。裝出嚟咯，我覺得。 咁但其實過程當中，監製即系 CM 啊、Vicky 咁等等，又點樣同你去 work out 呢、這個嘅上上落落嘅心情 啊？我諗 Vicky 就佢覺得我唱到嘅，即係佢第一個 section 已經覺得啊，佢覺得我會唱得到呢只歌啦。但係當再錄落去嘅時候，即係因為你唱到頭幾不同你成隻歌，咁其實都五分鐘噶嘛，點樣可以喺呢五分鐘裏面你吸引住大家聽一隻其實都幾慢嘅節奏，同埋幾 簡單的編曲的這件事，所以由剛剛好像很興奮，大家就、開始有點苦惱了、即我都未找到歌，還有這首歌是很有那種 swing 的感覺，就是不要呼，還有他每一次那個琴呢、都不是吃在我的字那裡 是卡拉住的，這個是我 struggle 了很久，即怎樣可以琴包住我的聲音、而不是好像有些踩槓、哎、我又不知道之前咧，跟住我知道編曲嘅 Ricky 啦，佢都幫我做咗好多嘅調整，即係佢聽咗我好多嘅 section， 跟住再知道我會大概點樣唱，而去就翻大家點樣去夾咯。 係咯，因為今次嘅編曲上面就，譬如可能相對之前嘅會好多嘅聲效啊等等咁，今次就即係嗰個旋律啦，同埋好清晰，即係鋼琴啊、cello 啊，然後就你把聲噶啦，已經係。 所以好赤裸啊！ 係啦，我就覺得有咁樣嘅感覺。咁同埋可能真係前面有啲少少嘅，譬如 intro 咁樣，我都覺得嗰個位一開波好快帶到入去，就係佢嗰個聲效好似真係你潛咗落水嗰啲咕咕聲。係 啊，你估下嗰個聲效係邊度嚟？ 嗱，我真係亂估嘅啫。通常啲監製好中意揾啲歌手唔知咩音剪出嚟，又 tune 下佢扭下。我估係一係 都覺得係， 因為你冇留張無忌懟落個水度，唔係呢隻聲嚟嘅。 係啊，佢其實我把聲嚟嘅。系啊，系啊，佢系、我攞我沉溺嘅最尾嗰句长音，跟住佢应该系做咗啲手脚啦，可能好似系 reverse 咗把个声。佢话喺 Matrix 嗰套电影嗰度有用过呢一样嘢嘅，咁就变咗前面嘅 intro。咁我好中意啊，因为我觉得佢有一种我初初第一次听我就觉得有一种 UFO 降落嘅感觉，跟住我再听我就觉得似潜水艇沉落去个水底嗰种感觉。 系啲呼呼呼嗰啲声 啊 嘛。 系啊系啊。 OK， 咁所以个制作。上面有即系头先讲各个部分啦，咁而主题上面都话今次都会侧重一啲可能即系关于爱情上面嘅，其实系咪即系讲紧可能一个人去即系叫沉溺于一段关系当中嘅嗰一 样？系啊系啊，即系因为点解我哋会用爱情嚟写沉溺呢？因为我哋都觉得即系我哋有人生里边有啲乜嘢系最易令人失去理智嘅咧？其实我觉得都真系爱情呢一样嘢咯。即係就算你可能啊，我幾理智，我一定唔會同呢個 style 嘅人拍拖嘅，我一定會中意佢咯。但係當你真係 touch 咗嘅時候，你就會好多時候奮不顧身噶嘛 ，which is 你自己都唔知道你已經沉溺咗喺裏邊咯。 有冇沉過啊你？ 沉船有 冇？我梗係有啦。我以為你問泳兒， 我梗係問你啦。 我有啊，泳兒咧。 成日都有啦，你咧？ 我都有啊。 佢沉到结埋婚添啦，呢个 沉得太严重，我上唔翻水。 破釜沉舟。 但如果个说法系即系问泳儿，就系为咗爱情可能另一半啦、而想不到自己一啲嘅改变啦，即系我觉得都系一种沉溺，就做咗一啲可能自己恒常上未必会做嘅行为或者谂法或者咁。你自己有啲咩你记得系出现过嘅咧？ 哦，都会，即系你明明都自己。都不会执自己间房嘅，你会帮人哋执埋，拎埋啲衫去洗嘅，所以点解会咁嘅？ 我觉得呢啲算 系咪啊？系咪系咪好贴地啊？ 呢啲算，即系平时自己唔会早起身去做一啲嘢，但 系 为咗另一半会晨早起身去买嘢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其实有时又咁样嘅，即系当你处于嗰个状况，即系嗰个沉溺嘅状况底下咧，你唔会觉得嗰件事系好难挨或者好辛苦嘅，系你会觉得嗰件事啊，好似好 sweet 咁样，其实通常都是过后先会觉得哇惨了，原来我差啲窒息上翻嚟。 你好似好有经历嘅， 我都系听 清醒上嚟啊， 我都系听 friend 讲嘅，系啊， 个人清醒啦嘛，开始。 我变咗呢个被攻击嘅对象。 呢个访问系只可以你到时冇开心嘅 friend 互相攻击嘅一个咁样都系嘅，即系可能佢咁讲，即系如果分开咗，咪会觉得自己好傻猪咯咁样。 系啊， 咁但系你唔会噶嘛，阿芬再攻击先。 我 佢开始耷低头唔理我两。 会好大件事噶， 系啊，我相信佢系咁嘅。 我惊我翻唔到嚟开麦。 咁所以喺呢一首歌嘅 M V 嗰度，亦都将嗰个爱情嘅元素就更加即系扩大咗咁样。 系啊系啊，因为 M V 里边其实我哋就觉得爱情呢样嘢无分你我啦，无分性别啦，咁爱的话就应该勇敢去爱啦，但当然MV 里面你会见到沉溺，即是我们怎样去讲，即是到底是不是一件 過火的事情咧，裏邊都有啲情節啦，即係譬如有一個男仔係係會被殺咗嘅，即係喺個 MV 嘅裏邊有呢、這個有呢、這個有呢個暗示啦，係啦，咁呢個都係一個沉溺嘅一個病症咯，即係可能你都會即係我。你唔中意咁或者妒忌心唔重嘅话，你都会做出一啲失去理智嘅嘢。 咁喺呢个 MV 一开始嘅时候，譬如阿星咁样、又再次合作呢个 MV 嘅时候，佢有冇都一早话俾你听，今次你要饰演？因为每一次 MV 里边亦都系挑战啦，除咗喺录音嘅过程之外，系啦。咁呢个系咪一早佢都话俾你听，今次要即系落水啦咁 啊？哦，佢啊，佢冇一早同我讲嘅。唔系，开会嗰阵时有讲嘅。系啦，但我觉得今次 MV 就。对我好好的了，因为落水上下落下对我来讲已经觉得很舒服的这件事情。但反而最辛苦应该不是我那天是 crew 啊，因为他们气氛比较多一点的。但是我和阿星都接上，是因为之前的 MV 可能都只是比较窄一点，但今次因为讲爱情，所以我们都想那个画面上是比较浪漫一点的。是啦。 集 加浪漫 的，即係有對小情侶，他哋自己好 sweet 嘅日常喺裏邊咁樣。 同埋今次呢個 MV 特別在於佢仲有一個漫畫版嘅。 啊，係啊，係啊， 即係點解今次會特登想去做一個漫畫版去將呢件事呈現出嚟？ 因為其實呢個都係阿星佢嘅 idea 嚟嘅，佢覺得因為今次我哋所有嘅畫面都比較。日本感覺東洋風重少少，咁佢就覺得啊，都好值得將佢變成一個短嘅漫畫版啦。而佢就識一班即係畫呢啲動畫同埋畫漫畫係畫得好靚嘅朋友，咁就所以有呢一個 collaboration， 佢哋就幫我整咗個短短嘅動畫版咁樣咯。 係即係揀咗就係 MV 裏邊一啲嘅 一啲情節，係啊係啊係 啊，咁樣 係啊係啊， 係咯，即係嗰個 collab 其實譬如之前嘅作品裏邊都有揾唔同嘅單位去合作。譬如《驚擊海》都有幾個版本啦，周圍寫東西有 per se 啊咁嗰啲，其實係咪都係覺得哦，原來自己嘅作品可以有一啲衍生嘅嘢同其他人合作困，都係一種幾得意嘅經歷 啦。係啊，我覺得其實都係應該要咁樣咯，即係有時你做咗隻歌出嚟，咁你都好想係可以 reach 到更多唔同嘅層面嘅人啊嘛。咁漫畫可能有一堆啊，中意漫畫嘅朋友又會留意。自己的歌啊，或者你同唔同嘅單位合作有啲新嘅火花，我覺得應該係要 open， 即系 open 啲去試唔同嘅嘢咁樣咯。 咁今次呢首《沉溺》又會唔會再另外做多一個 version 出嚟咧？ 暫時就未有呢個打算嘅，但係唔知道啊。可能突然間吹水好似就會吹翻， 可以做 好似同 Delta T 嗰個咁樣， 可以做到個力水版咯，可能咕咕咕咕咕 力水漫畫版或者卡通聲版， 力水版，跟住浸住個頭喺水度落啦，整一個係咯，因為譬如上一隻《驚擊海》嘅時候，嗰幾個版本都好唔同感覺嘅，頭先講 Delta T 版啦，三星石版啦，同 Special 有個版本啦， 係啊，我覺得都幾開心，因為我。初初做《驚擊海》第一個版的時候，我都冇諗，因為佢本身已經我覺得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係啊！ 但係當你覺得你已經去到好盡嘅時候，其實千祈唔好咁諗咯。 係。 你困唔同嘅人，人哋諗嘅嘢又會有啲唔一樣啦。所以我哋都即係我哋合作嗰啲單位，全部都係好有自己個人嘅風格嘅。 係。 咁所以咁樣困出嚟先至會唔同咯，我覺得。 嗯。試《沉溺》會唔會有一個跳舞版啦？頭先話 係 想試下。 Dancing in the water 咁啊！ 揾啲泳泳嘅運動員去 crossover 喺裏邊。然之後最尾個 top shot 影住啲腳，好似你 Vince 嗰個 logo 咧，好似啲腳咁， 有八隻腳咁 樣， 係咪好似啲腳 埋咪得咯？波成， 我負責 sell 橋嘅就係通常。 畫面嘅呢件事， 我哋係識度橋，我唔識拍嘅。 你好明顯有備而來喎，係 喎， 呢個就啱啱諗。 轉嘅喎個 logo 咁樣， 係啊，啲腳咪喺度轉，襯翻你嗰個咁樣樣咯。 幾好，我翻去聽日就同公司提議啊。 補補查咁樣樣咯， 係 啦，咁啊，所以有而家嘅新嘅派台作品有呢首《沉溺》。咁呢個三部曲嘅第二部啦，咁第三部又都問下而家嗰個進度。 哦，未寫， 未寫。咁咧，我又可以等下，可以 enjoy 住， 係啊 ，enjoy 住而家呢一首先嘅。 好啊。 係咁亦都大家可以即係密切留意 Vince 嘅 social media， 睇下會呢一首嘅派台作品又之後會有啲咩嘅新嘅一啲 collab 啊等等咁樣樣啦。 好啊。 好，今日再次多謝 ，thank you。